哈利波特与死亡圣器第十五章妖精的报复第四十七集。 没有别的线索，他们去了伦敦，披着隐形衣寻找伏地魔住过的那所孤儿院。赫敏溜进一个图书馆，从资料中发现那所孤儿院多年前就拆毁了。他们到原址转了转，发现那里已是办公大楼。 我们可以试试到地基里挖一挖。 赫敏热情不高地说。 他不会把魂器藏在这里的。 哈利说。他早就知道，孤儿院是伏地魔决心要逃离的地方，他绝不会把自己灵魂的一部分藏在那儿。邓布利多曾提示哈利，伏地魔选择藏身之处时追求庄严或神秘的气氛。伦敦的这个阴郁灰暗的角落与霍格沃茨魔法部或古林格巫师银行的金色大门和大理石地面可以说有天壤之别。尽管没有新的主意，他们仍然在野外流浪。为安全起见，他们每天晚上都在不同的地方宿营，早晨消去留下的所有痕迹，然后出发去寻找另一个偏僻隐蔽的地方。幻影显形到森林、幽暗的崖缝、紫色的沼地、开满金雀花的山坡，还有一次到了一个隐蔽的卵石小湾。他们轮流佩戴魂器，大约每12小时一换，好像在玩一种邪恶的慢动作的击鼓传花游戏。每个人都害怕鼓声停止，因为带来的惩罚是12个小时更强烈的恐惧和焦虑。哈利的伤疤经常刺痛，他注意到当他佩戴魂器时，伤疤痛的次数最多，有时痛得他禁不住有所反应。 什么？你看见了什么？ 每当看到哈利皱紧眉头，卢恩就问。 一张面孔。 哈利每次都喃喃地说道。 同一张面孔，格里格维奇家的那个小偷。 罗恩便转过头去，并不掩饰他的失望。哈利知道罗恩希望听到他家人的消息，或是凤凰社其他成员的消息。可他哈利毕竟不是电视天线，他只能看到伏地魔此时在想什么，而无法做到想调什么频道就能如愿。显然伏地魔在无休止地想着那个神采飞扬的无名少年，想他叫什么，在什么地方。哈利确信伏地魔并不比自己知道的更多。哈利的伤疤继续灼痛，那个快乐的金发少年在他记忆中晃来晃去，让他干着急。他学会了掩饰疼痛或不适，因为两个同伴在他提起那个小偷时表现出的只有不耐烦。他不能完全怪他们，毕竟大家都迫切希望得到一点魂器的线索。从几天挨到了几星期，哈利开始疑心罗恩和赫敏在背后议论他。有几次他们俩在哈利走进帐篷时突然停止了交谈，还有两次他碰见他们俩在不远处紧挨着，脑袋凑在一起急速地窃窃私语，发现他走近，两人都急忙住口，装作拾柴或打水。哈利不禁怀疑，他们当初之所以同意参加这一行动，是以为他有什么秘密计划，会在适当的时候透露给他们。而现在感觉，这行动像是漫无目标的流浪。罗恩毫不掩饰他的坏情绪，哈利开始担心赫敏也对他的领导能力感到失望。绝望中，他试图猜想其他魂器的地点，可是唯一一个老是想到的地方就是霍格沃茨，而他们俩都认为这根本不可能，他也就不再提了。秋色在郊外蔓延，他们继续流浪。现在，他们把帐篷搭在了满地落叶上，自然的雾气与摄魂怪带来的冷雾混在一起。风雨也给他们增添了困难。赫敏识别食用菌的本领提高了， 但这并不能抵消其他方面的消极因素。长期孤独，没有其他人陪伴，而且完全不知道反伏地魔的斗争进展如何。 我妈妈。 一天晚上，坐在威尔士一处河岸边的帐篷里，罗恩说道： 能凭空变出美味佳肴。 他忧郁地戳着盘中那几块烧焦的灰不溜秋的鱼肉。哈利不由地瞟了一眼罗恩的脖子，果然看到魂器的金链子在那里闪烁，便压下了想骂他几句的冲动，知道挂坠盒拿掉后他的态度会稍有好转。 你妈妈不能凭空变出食物， 赫敏说。 谁也不能，食物是甘普基本变形法则的五大例外中的第一项。 哦，说大白话行不行？ 罗恩说，从牙缝中踢出一根鱼刺。 不可能凭空变出美味佳肴，如果你知道食物在哪儿，可以把它召来，如果你已经有了一些，可以给它变形，也可以使它增多。 这个就不用增多了，真难吃。 罗恩说， 哈利抓的鱼我尽了最大努力，我发现最后总是我去弄吃的，大概因为我是女孩吧。 不，因为据说你是最精通魔法的。 罗恩反唇相讥。赫敏蹦了起来，几小块烤梭子鱼从他的吸盘里滑到地上。 你明天负责做饭好了，罗恩，你可以去找原料，想办法把它们变成能够下咽的东西。我坐在这儿拉长了脸发牢骚，你可以看到你。 住口！ 哈利举着双手跳起来说： 马上住口！ 赫敏看上去很愤慨： 你怎么可以站在他那边？他几乎从来不做饭。 赫敏，安静，我听到有人。 哈利仔细聆听，双手仍然举着，警告他们不要说话。少顷，在旁边黑暗中河水的哗哗声里，他再次听到了说话声。他回头看看窥镜，窥镜一动不动。 你在我们周围施了比尔索丁咒是不是？ 他小声问赫敏。 我什么都用上了。 赫敏小声回答。 比尔瑟汀、麻瓜驱逐咒和幻身咒一股脑全用上了。不管是什么人，应该不会听到或看到我们。 沉重的脚步声和摩擦声，还有石头和树枝掉落的声音，告诉他们有几个人正在攀下陡峭多树的山坡，渐渐接近坡下搭着帐篷的狭窄河岸。他们抽出魔杖等待着，在几乎一片漆黑中，防护魔法应该足以挡住麻瓜和一般巫师的注意。如果来的是食死徒，这防护屏障可能就要第一次经受黑魔法的检验。念了两遍混淆视听，声音大了一些，还是听不清楚。因为那帮人到了河边，哈利估计说话者离他们不到20英尺，但在奔流的河水中不能确定。赫敏抓过串珠小包翻找起来，一会儿便掏出三个伸缩饵，扔给哈利和罗恩一人一个。他们急忙将那肉色的细绳一头塞进饵中，另一头送到帐篷外。几秒钟后，哈利就听到了一个疲惫的男声： 这儿应该有一些鲑鱼，你说是不是季节还太早？鲑鱼飞来。 几处泼辣辣的溅水声，接着是鱼撞到皮肤上的啪叽声，有人赞赏地嘟囔着。哈利把伸缩耳往自己耳朵里塞得更深一点，在潺潺的水声中，他又听到了一些说话声，但说的不是英语，也不是他听过的任何人类语言，那是一种粗哑刺耳的说话声，一连串嘎嘎的喉音，听起来好像有两个人，一个声音稍微低一些，慢一些。帐篷的一面帆布外有火焰跳动起来，庞大的黑影在帐篷与火焰之间晃动。烤鲑鱼的香味诱人地飘来，然后传来了盘子上刀叉的叮当声。第一个男生又说话了： 给拉环，格努克。 妖精。 赫敏对哈利做着口型说，哈利点点头： 谢谢。 两个妖精一起用英语说： 这么说你们三个一直在逃亡有多久了？ 另一个醇厚悦耳的声音说，哈利觉得似乎有点耳熟， 他想象出一个大肚子、慈眉善目的男人。 六哥，这个星期，我忘了。 那个疲惫的男生说：“ 头两天遇到了拉环，不久之后又跟哥努克会合，很高兴有个伴儿。” 片刻的沉默，刀刮盘子的声音，锡杯子被拿起又放回地上。 你怎么出来了，泰德？ 那人又问：“ 知道他们要来找我。” 声音醇厚的泰德答道：“哈利突然知道他是谁了。”唐克斯的父亲。 听说上星期这个地区有食死徒出现，我决定还是逃走吧。我出于原则拒绝参加麻瓜出身登记，所以我知道这是迟早的事，终归非走不可。我太太应该没事，她是纯血统。后来我在这儿碰到了迪安，十几天前吧，孩子。 是。 又一个声音说，哈利、罗恩和赫敏对视了一下，没有出声，但都兴奋极了。他们听出那声音分明是迪安·托马斯，他们在格兰芬多学院的同学。